有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3.5摄氏度。受东移云带的影响，本市天空的云量呢会逐渐增多，白天光照减弱，气温将有所回落，天气感觉比昨天要冷一些，户外活动适宜穿着棉衣类的服装。今天夜间呢，天气会慢慢的转为阴天，最低气温预计在-3摄氏度上下，而且空气湿度大，感觉天气很冷，请您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晴转多云，东南风2-3级，气温-2到3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会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呢，天气呢能见度比较好，登山的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东路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到3级。本台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交通拥堵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环路的部分地区。目前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新兴桥一直持续到花园桥的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呢也是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一直持续到车公庄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并且呢这一路段的拥堵呢是比较严重的。在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燕莎桥持续到京广桥。而在东三环路的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京广桥的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天是3月5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三个节气惊蛰。那其实昨天呢，也同样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向雷锋同志学习，是第55个雷锋 纪念日了。 对， 那么最近呢，由市委宣传部、首都卫营办等多家单位呢联合主办的爱满京城2018年首都学类丰志愿服务主题推动日呢在北京举行。那么活动同时呢也启动了京津冀志愿者服务联盟。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听众啊都特别愿意做一些志愿工作，参加一些公益活动。那这次呢我们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啊。那么这次呢志愿者呢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两种形式呢参与近万个志愿服务项目了。说到学雷锋啊，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呢每天都是学雷锋， 对， 每天都是雷锋日。 我觉得我们倡导的其实就是雷锋精神始终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帮友群当中啊，每一个细微的这些小的行为其实都令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鼓舞和支持。 每每到学雷锋日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期望啊，说哎呀如果每天都是学雷锋日就好了，但其实在我们帮忙团里还真的每天都是学雷锋日啊。 对的， 在上周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特别制作了专题节目，相信呢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简简单单非常朴实的话语呢也是感动了很多人啊。那么说到这次的志愿者服务呢，如果大家愿意参与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在线上通过志愿北京 APP 就下载一个软件，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以及官方网站，您可以跟他们非常方便的快速对接，因为有很多个项目嘛，您可以选择适合您自己的您喜欢的就可以了。 对， 我们节目当中呢天天都是在学雷锋啊，我们这里呢也是特别需要大家互帮互助，发扬学雷锋的精神，然后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那么说到帮助，那我们今天的帮助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啊，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您出主意想办法，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另外呢如果您得到别人的帮助呢能够给我们及时的反馈，其实呢也是另外一种帮助。 没错， 哎，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那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个事儿啊，这也是我们的帮友们期待了一个春节的事儿了。 我们打从年初其实好像就有朋友在问，咱们也知道反正大致就在这个时候，让大家耐心的等等等，终于等来了这天。 等啊等，等到花儿都开了是吧、 哎、 不能说花儿谢了啊。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第17学员班现在开始招生啦。哎，我们是不是需要等一下大家去拿纸和笔记一下咨询电话呀？ 可以，我们先把这事儿说了，您去准备一下笔啊。 那么我们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地址呢就是在朝阳区光西门北里，就七圣路那个地方。如果您有这个软件的话呢，可以用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来搜一下就可以啊，不是很难找。另外呢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这个学习呢，要注意啊，我们第十期的学员班呢已经开始招生了。我们都知道啊，咱爸咱妈公益团队呢是由咱爸咱妈的公益学校的一些老的帮友们同学们创办的，也是跟我们京城帮帮团一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啊。他们管我们亲切的称之为娘家，是一个纯公益的学校。那么纯粹呢是为中老年朋友学习娱乐来提供服务的。所谓纯公益就是我们在这里呢一分钱都不收， 对， 当然您前提得特别愿意参与学习，愿意参与他们的一些公益活动。那么他们的报名呢是找张老师，您准备好纸和笔了吗？咨询电话呢是13240329139，13240329139。另外呢，他们有一个这是微信是吧？微信的号码是 zbzmorg， 就是 咱爸咱妈， 咱爸咱妈 org 后面附属一个 org 啊。 或者呢是搜索并关注咱爸咱妈公益团队， 对， 这么几个字您都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相关消息。他们这个第十期学员招生的应该是除了手机班、电脑班、提高班，还有很多的其他，比如说文艺类的班， 对，各种课程都有， 跳舞，什么瑜伽、毛笔字、话剧、朗诵等等啊，现在就是挺多的。 老年朋友现在其实我感觉还特别渴望一个就是外语的培训，好多朋友都在咱们这儿问。 好吧，那你去当老师好吗？ 对，我这水平哪行？我这就在琢磨这咱爸咱妈，我能看出来是拼音，后头这 ORG 是什么的缩写？你说，我这现在琢磨呢。 啊，你这水平教我是可以是吧？ 教你也不行，我估计。 好吧，如果大家没有记住电话没有关系啊，我们也会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重复一下。另外呢，也会把这个整个的信息呢发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啊。好，说完了这个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今天需要求助我们帮友们的一些事情了。 嗯，也都挺生活化的哈。 我们是一个生活互助类服务节目嘛，必须得生活化。您问的那特大的事儿，我们有时候还真管不了。 咱们是先管台面上的事儿啊，还是先管台面底下的事儿啊？ 反正不是他就是他啊，都得管啊。先说这事儿吧，这事儿好像最近大家关注的挺多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他有时候一听吧就会觉得特别好奇，因为不是很懂嘛。他说有听众问啊，说听说手机输入几个数字就能恢复50%的电量，另外还听说啊，都是听说啊，说手机输入几个数字，什么 WiFi 的速度能够瞬间倍增，还能清理手机，是这么回事吗？是这么回事吗？ 他当然不是。 没有这么简单啊。 不再怎么简单，您那手机电池没电了就是没电了。 嗯， 不可能说输入几个数字本来没电就冒出来了。经常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就直接说吧，是谣言啊。说所谓什么手机里面人家会有储存的备用电量，平时不让使，特殊情况下可以把它激发出来。 对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您用这个办法，您不如啊把它搁在您嘎着窝底下给它捂一捂。用温度高一点，的确能让这个本来已经处在不太鲜活状态的锂离子，再恢复一定的活性，能多撑那么一两分钟。 对，就去年冬天有几天不是特冷吗？ 对， 特冷哈。有听众也问说，我那手机怎么突然就没电了？其实也跟这个温度太低有关系哈。 您别觉得说这是人家手机厂商坑人啊，但是您去看一看，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这样，没法解决。产品上面明确的写着，本产品的使用温度范围是0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这就是锂离子电池能够正常工作的一个温度空间。低于这个，高于这个，出现问题概不负责。就是这样。 我还记得去年冬天有听众问说，他打算去这个东北那边哈， 对， 过冬，说有没有抗冻的手机。我说有吗有吗，给我来几个。好吧，那看来这个第一个是什么所谓恢复电量这事儿根本就不靠谱啊。 没有。 那么手机输入几个字儿能够增加 WiFi 的速度和清理手机，有这回事吗？ 清理手机原则上来讲，通过输入，当然不是几个数字了啊。其实所谓的输入几个数字，只不过就是这堆数字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没有意义，觉得是乱七八糟一堆的这个数字啊代码，但实际上它在程序运行里面其实是相当于通过键盘进行了一个小程序或者说激活的一个设置，相当于一个语言的启动符号。它的确有可能能够使得您输进去以后啊，手机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调出手机后台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把手机的这个信号强度由咱们现在的小天线这种形式改成数字，用数字的形式来显示它的强度是多少，能让您更直观的看到，包括激活手机内部的清理这些冗余文件的这些程序都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不同的手机不同的品牌这些数字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些东西是给修理人员使用的，不是给咱们老百姓日常使用的。作为一个智能机，如果说我们已经有这么方便的这种近乎傻瓜式的这种智能手段，还要再去费劲巴拉的背这些数字，那就和人家开发这些软件的初衷相背离了。所以您也不必太在意这些。瞬间暴增您放心，您家那个 WiFi 出口是什么速度啊，它再暴增也不能增得超过那个速度去。您的手机如果性能良好，达到那个数据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去人为的去给它拓宽。 好吧，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些标题的时候啊，尤其是非专业人员和那些不是太明白的人，就不用太在意它，因为这确实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太直接的关系啊。 你看你对这个手机这么零哈，这么轻、你说你那手机100%你都弄明白了吗？ 哎， 没有吧， 多的是，一堆功能不会呢。 对，又何况是我呢。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放在这儿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自己的想法啊，是不是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咱不能说谣言吧，反正就看到过这样的标题，您是不是也动心了，然后去捅过那几个数字儿？别瞎捅过啊。 这因为你不了解那数字是什么，万一要是有人真说恶意的把一组好比说把您手机都清空都删了的那个代码、他骗您告诉说这是什么能让信号增强的代码，您输进去了， 对， 那到时候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没辙， 哭都没地儿哭去、 真是。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啊遇到一个麻烦，他身份证丢了， 哦， 目前呢是正在补办的过程当中，但是马上要出差，他说我可以用护照买比如说飞机票啊或者是火车票吗？ 可以的，您拿护照买飞机票火车票，只要就是您用什么证件买，在您登车的时候登机的时候 出示什么证件， 就还用什么证件去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更简便的方法，如果您是在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行程的话呀，办一张临时身份证15天有效的那种很方便，就您直接去派出所，而且现在都不需要说回您户籍所在地啊，咱们都是联网的，您就近找一个有户籍办理这个业务的派出所，去那儿当场就拿着这个，您再去办身份证啊，不是这个买机票啊，买火车票什么的也很方便， 应该是挺快的哈。 对对对， 除非您说我这个路上就去的路上我把这丢了， 我就赶上过呀， 是吧？ 然后呢就是办一个临时证件登机用，因为我机票都买好了，实际上是 所以这个问题也比较好解决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锅都糊成这样了，这个还能解决吗？ 这个已经糊了的那就算了吧。 这图片都发来了。 他说我拿这个 黑乎乎的 电压力锅做排骨糊了，挺厉害的，泡了 N 多天呀也刷不掉，硬硬的，用白醋泡也不行，白醋煮也不行，白水煮更不行，现在这锅底还是硬邦邦的，都是疙疙瘩瘩的，怎么办呀？哪位朋友能有辙？ 怎么办呀？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图片啊，我们形容一下吧。 是觉得就可以扔了是吧？ 就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你跟我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 啊。 就我一定是心疼锅，你一定是心疼 排骨。 我说对了吗？ 是。 这个排骨估计是也不能吃了哈，可能浮头上那几块能捡着吃，但是这锅确实挺惨的。哎呦，都这样了。你说你咔哧它吧，那里边 肯定会伤了，那个 伤了， 对，电镀层肯定会被破坏掉了。 你说这愣泡呢，泡了这么久，我估计煮可能不行。这个得就一直就是痴痴的泡，就泡着它， 也没戏， 也没戏吗？ 因为什么？你知道，它炖这个排骨的时候啊，它里头本身已经添了佐料了，那里面也有酸性的那些物质，它又糊了以后，这个东西。就某种程度上说，它可能现在已经渗到电镀层下啊，咱们要拿数据来说话，可能1毫米或者2毫米这个位置可能已经都是这些东西了，就真的得是愣夸哧，但是夸哧的结果就是 伤害那个 电镀层就破坏了，那就变成一个普通的金属锅。当然如果是真的纯铁的这种锅其实也没事，把铁锈夸哧下去正常使是可以的，但是咱们一般都是现在这种不锈钢合金的，这些您看着里头那现在人不像以前似的，它能有这种对食材的宽容度，现在有时候你看见那儿脏乎乎黑乎乎的，很多主妇们自己就不愿意吃这东西了。 我是在琢磨，就是一般咱们比如说拿锅在火上炖啊，就是没有什么电力的，它容易糊，你忘了吗？或者水搁少了、这个电压力锅我不太了解啊。就它难道 按说不应该定时是吧？ 对啊，就或者说它没有水了什么之类的，它不会说自动的 报警 或者关掉或者怎么着吗？这我还真不太懂啊。反正啊，我看这锅边呢觉得还挺新的，不是一特旧的锅，但是这锅底儿呢确实糊得不像话了。那你说就这么把这锅扔了，搁谁可能也有点舍不得，那咱也就问问大家伙啊，就是这锅已经糊得不像话了， 对， 泡过了也煮过了， 您看不见，我们看了以后这感觉就是 对，就是确实没戏了啊，也想了办法了，就是在我们万能的帮帮团的团友的手里， 还能不能起死回生？ 对，还能不能拯救我的锅呀？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啊，就是拯救我糊得不像话的电压力锅。问问大家伙吧，大家可以把您的各种主意啊给我们发微信过来。这个听众也留电话和微信号了，18810161288，18810161288。 粑粑。甭管最后这锅能不能拯救，我觉得这位听众可以把他所有的办法都给他集结成 整理一下哈， 然后写一篇文章，就叫拯救我活得不像话的电压力锅啊， 然后拿稿费再买一个新锅。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就刚才我说一个台面上一个台面下的， 嗯， 台面上这锅糊了，这位朋友家里这个地漏反味儿，这个我们节目里其实也说过很多次了，对，常有， 嗯， 装修的时候底下您可能没做那个夜风的那个设置，或者说那个夜风干了，一方面呢，如果说您是有那个夜风的那个设置的话，定期的给那个地方啊浇水，就别让那儿彻底的干了，让它跟整个下水道通了，这是一种。如果说当初装修的时候没做这个设置的话，现在超市有卖那种就是给老式的地漏，等于是加了一个这种橡胶还是塑料材质的那么一个盖儿，一个塞子塞的那块儿，水能正常的渗，但是呢这个它自己形成一个小的这个液体的一个面，把它给堵住。就是这种东西呢，毕竟它挡在上面啊，会使得您原来的那个下水那个口径变小，可能会比较容易经常的发生堵塞，您需要及时的勤快的去清洗就可以了。 嗯，好吧，我们分享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您不同的经验分享，您曾经用过的高招呢也跟这位听众说一说，或者呢直接发微信告诉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分享啊也是一种帮助， 对， 就可能这位听众他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他听到了，万一哪天他不小心把锅也弄糊了，这几个方法没准就用得上了啊。 我们传媒其实领域一直有一个这个就是推算的方式，就是有一位朋友来跟我们就某一个问题发出了求助，其实我们从来不把它视为一个人单一的问题，因为每十个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可能只会有一个人好意思说出来， 嗯， 其他人可能会种种原因工作忙啊或者是怎么着的， 我不太在意 就过去了，对，所以每一个意见其实都是一个代表性的意见，我们把它再分享出去都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 对，在我们这里就一句话啊，就是分享也是一种帮助啊。这位听众呢问到了小朋友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其实也都提到过了，就是新生儿湿疹的方法，就是新生儿嘛， 对， 是刚出来的小宝贝啊，说有那个小湿疹，颗粒状很小，就脸上有啊，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有什么药膏，药膏这俩字儿不太科学啊，就是小那么小的小朋友不要随意用药，所以呢有一些缓解的方法倒是可以尝试，但是呢新生儿湿疹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所以您不用担心，但是呢新手爸妈或者新手什么姥姥奶奶爷爷的也都是会担心啊，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首先呢您呢可以去学习一些知识，就是看一看知道啊它是很正常的，您自然就把这个心呢放下来了，孩子通过他那个一般的这种抵抗力增加慢会好，另外呢很多新生的湿疹呢是跟这个吃母乳也有关系，比如说妈妈可能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还有那种过敏的可能性啊，也会造成，包括天气的问题，婴儿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成因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您不用太过于担心， 对， 如果是颗粒状很小又没有到严重到，因为有的小孩他那个会出水什么的， 对， 那个、 真有特别严重的是需要去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的、哎、 对啊，所以您说已经用了好几种药膏都不管用，首先就是告诉您停， 对， 别瞎给孩子用药膏， 嗯， 尤其是用药膏啊，真的不能乱用， 孩子的这个 非常娇嫩， 药本身它就跟成人的这个也不一样、 嗯、 咱们其实像儿研所有一款专门就是对这个新生儿湿疹的这个制剂，都不是那种正式那种药，但是那个得您自己到这个医院去 开 亲自挂号，这个药是不可以代买的，它也不允，就是等于一个处方，要完全在医生的这个建议下给您开了方子才可以去领， 嗯，哎、嗯，那个叫什么来的，以前我们也用过，叫敷，哎呀，时间长了。 敷什么？对对对，是一个什么？ 是吧？ 对对对， 忘了哈。嗯、电话呢是13522376303，13522376303。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他是着急租个房子。 租个房子，我看啊，这儿呢，这位朋友他说呀。我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就是踏实的那种上班族啊，原来的房东呢这个本来没到期呢，但是他可能现在着急，人家可能要出啊或者怎么着的，就不租给我了，所以我现在急租一所大兴的房子，最好是两居室，如果有一居室价格合理呢也可以考虑，因为有老人还带着孩子，这是他很着急的啊，发出这么一个这个求租的信息，电话是13261380137， 1326-138-0137。 没有说具体大兴什么地方啊？ 对， 大兴也挺大的。 您看您是在黄村附近呀、啊、还是说亦庄这半拉，还是咱们南边就是旧宫这些地方，这个地儿离您上班的这个距离您也要考虑好。 嗯，反正如果您在听的话就补充一下啊， 对， 如果没来得及听的话呢，大家在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呢也是稍微的多关注一下，看看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啊、嗯，好，我们再来帮这位听众朋友找一个人啊，姓郭的一位听众，他是找一位老同学。 对， 老同学的名字叫陈炳义，今年呢75到78岁，原来呢是住在东坝后街那片，是16中毕业的，曾经在金盏乡长店小学任教50年， 嚯， 那就是一名老师， 真是、啊、 一名老师。说失去联系了，希望本人如果能听到的话呢，或者是哪位听众朋友知道这位老师的情况，可以跟我联系啊。是一位姓郭的朋友，找陈老师，陈炳义老师、嗯、是他的老同学，电话是1326-122-0989 1326-122-0989。好，第一时段呢也是接近尾声啊，我们下面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其实他是或者转让啊，或者是换，他其实是最希望的。这个华普超市的购物卡，他说哪位离这儿比较近？我这儿呢有3张，但是我这附近只有永辉或者顺天府，咱们要是能这个兑换的话是最方便，要不行的话呢，我这儿就9折转让。联系1368-337-7804 1368-337-7804。这位朋友啊，有一个闲置的好孩子学步车，包装都没拆，全新的，适合7到18个月的宝宝，最大承重呢是12公斤。淘宝上现在看价钱是200，我现在呢是100块钱转让。有意者联系肖先生，电话是1369-145-4963 1369-145-4963。 嗯，这位听众的物品也是一个小朋友用的啊， 嗯， 是家乐福买的。高级婴儿床一个，670块钱买的，说买了之后呢就给开箱进行组装了，但是压根儿就没用、 啊、 而且保存的也挺好的，基本上是新的啊。 嗯， 现在呢打算是250块钱出手，那就是5折还要低哈。 对， 说有意的朋友呢请跟我联系啊，他是在德胜门外姓董的一位朋友，电话是6236-6186 6236-6186。 这位朋友啊，有一个全新的台面下的那种手盆啊，就是往下走的手盆，是名牌，装修的时候呢本来想卫生间装2个，结果地方不够用了，剩下一个，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52-043-1612 1352-043-1612。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不锈钢的2000毫升的五月花牌的，这么多的哈、 啊、 暖水瓶，一个暖水瓶 啊， 这应该是电的吧，盖子呢是 PP 加不锈钢的内胆，然后是真空玻璃瓶胆，64度以上24小时，原价是150，现在是80，在航天桥附近啊，电话是1355-231-5304 1355-231-5304。 你说老师的人暖水瓶啊， 嗯， 是拿一个特亲切。那天我看男同事郑磊提着一个， 你说那个去打水的那种 打水那种暖水瓶，我说哎呦，是提着这个壶啊，就在这一走，别的什么都不用干， 嗯， 一种这个 就跟一大爷似的，是吧？ 对，中年大爷的这个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嗯，好吧，不过人家这个应该是电的， 嗯， 150呢， 150 是 是是，咱普通那种暖水瓶也就20-30块钱。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洁车宝，就是洗车用的啊，说没有用过，原价100多块钱，现在呢打算40出手，还可以商量。他是在牛街南口，王女士，电话是1851-180-1052 1851-180-1052。好的，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第二时段再见。 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大家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真的是个人有个人的高招啊。咱们先说解救派的啊，咱们再说后续的方法。 扔派的我们就不说了啊，扔这招我们都会使啊，换一新的，咱就看能不能拯救一下啊。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想的很简单啊，有的人说没那么严重吧，他说这个多泡几天。不能上午泡了你下午就掉，那不行。先泡几天，然后再拿钢丝球轻轻擦就行，但是肯定不能完好如初了。这是一位朋友的意见啊。另一位朋友说呢，说拿小苏打试试，我有时候热饭菜锅底有些糊了呀，发黑我就用小苏打擦，能擦干净。但这些我估计您这俩方法人那位朋友 都试过了哈， 对，因为人家 是用白醋泡 了好几天了都还不行，他不是像您说想的似的热饭菜热糊的，他那是电压力锅不搁水的情况下刚炕出来，炕成这个效果的。 你说泡好几天不行，泡一个月呢，泡一年 那就长霉了。 反正泡这招可能意义不大啊，但是说如果说日久天长真的泡它一年半载的，因为还没到时候咱也不知道啊，咱们还是想点这个好一点的方法。 你要那么想，你找一瀑布搁在底下叫什么水滴石穿，锅底都给你泡凿出一窟窿来，到时候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供的其他的方法、啊、 其他这些就稍微的您做好准备啊。 这位说啊，说最省事儿有一方法 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个招，说可以联系那个电压力锅的生产厂家，您可以购买一个同型号的锅的内胆，这不是扔全锅啊，这是扔半锅。然后这两位呢说锅糊了，我倒是有个办法。就是用洁厕灵去刷。 你就直接把这个终极方案说了，前头有两个稍微还过度一点的，你没看见是吧？ 直接一步到位啊，说这个锅底呢用那酸去舀，但是恢复旧样之后呢，您得有强大的内心去用它 接受它 做美食。 对，毕竟这是一个曾经用洁厕灵泡过的锅。 对，但是你说会不会那个把它那个锅都咬坏了，它毕竟是金属的东西啊， 就是这问题， 它有腐蚀嘛。 对， 然后这个还稍微的好点啊，它是用浓度高的八四泡了一天，说效果还可以。那是不是您那锅糊的不像他这个呀？ 对， 说最后呢用牙膏洗锅，说就没有什么味儿了。 对、另一位朋友呢是说用这个有专门的除水垢清洗剂兑水以后泡一下就可以了。反正我估计这里头真的能起作用的还是就是咱说拿强酸腐蚀。 反正是这样吧，就是您呢可以再跟他较两天劲， 真不行咱就换内胆， 我觉得还是换比较省心。 对， 是吧？咱也不差这锅钱。我觉得因为你跟他较劲的那个费时费力，您费水，您费那些东西，是吧？您攒怎么也能攒出一锅来，所以就是您再试试看看咱们听众朋友提供这招有用没用。如果说您真的不想跟他较这劲了，咱们就放弃，或者您可以把那锅呢就放在厨房引以为戒。 要么我们现在就给您发布一条求电压力锅的消息。 好吧，这个反正糊的确实比较厉害啊。大家可以再看看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给打电话，就是您就放弃了吧。断舍离是吧，断舍离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求助的一些新的问题啊。有两位听众的牙齿都出问题了。 是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这位朋友是牙齿深度劈裂，现在只能进流食，公立医院呢说拔，可是呢听说有些私立医院牙科的一些专门的诊所说还有机会有希望可以保住我这个牙，求助团友有没有好的牙医推荐我，这太难受了。1326128-37521326128-3752。 通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有听众就会建议您再去两家医院， 对， 再去看看专业的大夫是怎么给您建议的。因为同样一个病啊，你分给不同的大夫看，他们的治疗方法措施 对 有些是会有差异，但因为我们非专业，所以一听到不一样的这个判断或者治疗方法我们就会懵。 对， 哎，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啊，其实跟对错可能没有关系，只是他们的判断和他们的经验 对， 然后提供给您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咱们其实你就是拿人家医生教科书所学习的各种临床的这些疾病的这种处理方式上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病都只有一种治疗方法，本身人家可能推荐的教科书上就有三四种方法，那么每个大夫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自己的判断选择一个他认为最适合您的，这个大夫是有这个我们说他的权限之内的这个裁夺权的。如果说您觉得不放心，就是方明说的，咱们多找几家医院，咱们兼听则明。 嗯，好吧，我们再来看看那位听众啊、他的牙齿呢也是有问题，想求助大家。 智齿上长了这个龋齿，已经有洞了都啊，但是呢我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也没觉得疼，只是去体检的时候人家看到说这儿蛀了，有洞了。这种情况我是补牙好呢，还是干脆给它拔了呢？需要去专业口腔医院吗？还是各种口腔诊所？这个后者能保证质量吗？ 咱们先说后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口碑好的、品牌比较大的口腔诊所、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 没有问题的， 也是贵一些的，而且好像没有什么可报销的任何项目， 除非您单独去上那个商业保险 啊。对，这是一回事啊、至于就是您这个情况应该是需要补的，就是但凡牙齿有洞应该都补上、 但是呢看您的这个智齿，因为咱们大多数人的智齿没有办法进行正确的咬合，就是绝大多数人、除非有极个别的，就是人家这个牙齿先天条件真的特别好，经过十几年的这个使用，智齿还和其他的牙齿能形成一个正确的对位组合，很好的咬合，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智齿萌出以后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有效的咀嚼面，所以呢牙医一般来讲建议，尤其对那些经常犯智齿冠周炎的朋友，或者像您所说的这种智齿已经有了龋齿了，有时候会直接建议就做拔除处理。如果说您觉得对拔牙感到恐惧，那么补上也可以。 我们非专业人士啊，也是听以前大夫或者自己的经验 给我们讲的， 或者是我们听众曾经分享的，所以您的情况得您自个儿的那牙具体分析，所以建议您先去专业的口腔医院看一下， 对， 最终怎么处理，然后您再做最终的决定啊。 人家现在是很细致的拍片子，看您那个牙齿那个咬合的情况，未来有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不良反应，挨不挨着神经，具体情况真的得具体分析。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牙齿还是自己的好，就能保还是、 对， 把它保住啊。 世界卫生组织提了一个健康的标准，叫做80/20，就是说我们如果每个人到80岁的时候还能保有20颗属于自己的原生的牙齿，那么您就是一位健康的老人，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您看看咱们总共32颗牙啊，您要有事没事的，您智齿4颗您都拔了，您先天就比人家差了4颗的量。 咱们这里还真有不少80岁的老人， 数数还 生生，你数过牙吗？好吧，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大家啊，他说蜂蜜做面膜怎么做呀？ 有 啊，他妈哎呦啊！ 前两天刚刚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到这个自制面膜的问题。因为呢，从化妆品来讲，护肤品来讲，面膜呢其实是技术含量相对来说最低的，就是入门的门槛啊。虽然说也有很多大品牌出很贵的面膜，但实际上呢，从健康啊或者说使用效果的角度来讲，因为面膜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湿。但是现在呢，有很多人呢说不愿意买那些外面这些担心添了化工材料的这些，自己在家拿黄瓜呀、蜂蜜呀等等的。那天还专门看到说蜂蜜这个问题，因为蜂蜜它本身是天然的这么一个产品啊，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蜜糖里面，就是咱们这个蜂蜜里面本身它就还是会掺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杂质的，这些东西作为饮食吃没有问题，可是糊在脸上有可能会把毛孔给堵塞。所以相对来说，前两天我看那篇就是也是皮肤科的专家写的，是协和的一位大夫说的，不太推荐大家自己去用这么又黏又有可能有这种有机物污染的这些东西在家里自制面膜。 对，包括这个用什么黄瓜片啊、西红柿贴脸上那个吧，好多人就用过之后说，哎，你看我这脸就白了，就滑溜了。其实您重新洗把脸， 一样的 效果，那脸也是白了滑溜了，它跟那个关系不是特别大，而且就是它毕竟不是很卫生。 对。 有一些其他的 细菌在里面， 而且那里面的东西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被皮肤吸收的。 对， 当然过去很多人用了很多这个年哈，说好好好，那是因为那会儿没有这么多高科技的产品， 对， 所以也就是没招的招。现在如果说我们有条件的话呢，就尽量不用。但是蜂蜜呢也有它的 好处， 哎，就是您要愿意做呢，非做不可，非想尝试一下也不是不行， 没什么大事。 对，首先呢，您先把这个蜂蜜啊涂在耳根后面。 试试 您过不过敏。 对， 您如果都对这个东西过敏， 起红疹您就算了，如果说哎还行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干净的蜂蜜，新鲜的蜂蜜可以直接的涂抹在脸上，时间不要太长，然后基本上五分钟左右您把它清洗掉就可以了。至于加什么东西啊，有的人呢说加点这个柠檬汁儿，有的呢说加点什么蛋清，有的呢说加点什么牛奶，其实意思都一样、都可以。 这么多好东西我就吃了。 其实都可以啊，因为蜂蜜它保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您可以尝试、但是毕竟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您自己斟酌啊。春天风大，皮肤干燥呢，做好保湿首先是内在的保养、多喝水啊， 对， 还有这个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另外 昨儿惊蛰刚过完， 另外这个运动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老是说不运动，运动增加这个新陈代谢，它其实对皮肤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外在的护肤，该用的保养品保湿品还是得用，有时候光靠蜂蜜做面膜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吧，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的啊。 对， 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地漏反味的事儿啊、 他教教了一方法， 你说说。 找一塑料袋里头接上水，然后把口系死，放在这地漏上，选那种软点的塑料袋啊， 薄点的、 对，这水能跟着它让它变形的，这样的话呢往地漏上一放就能把这异味给堵住，什么时候要用地漏排水您再把塑料袋取开，只让它流下去就行了。 好吧，我们热心的听众呢还在不遗余力的帮那位听众拯救锅、我估计可能也有很多听众呢还给他们打电话呢 反正大多数的意见也是说不行就算了吧， 是 啊，大过年的刚过完新年，新年有新气象，不行您换一锅。还有听众出主意，哎，过两天不是这个三八妇女节吗，说很多网都搞一些促销活动 啊， 反正你也是女士，不行您就买新锅啊，赶上促销也挺好的。那这位自己也发信息来了 啊， 非常感谢大家 啊， 网上换内胆吧， 放弃了， 想通了是吧， 不较劲了，挺好挺好。 对、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谢谢这些听众啊，就是我们那个锅如果不那么糊的话 就没有糊成那样的话，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用醋泡啊，用什么百洁不擦呀、等等啊，这些方法还是可以的啊。听众想问个问题，他是住在海淀清河附近，说哪位帮友知道啊，就是那附近哪儿有卖羊肚菌的。 哦，蘑菇一种真菌是吧。 哦，它是一种菌类是吧。 对，应该是啊。 我一直在看前面那仨字儿， 在想羊肚呢是吧。 对啊，对，我以为是那个东西是羊肚菌，就是一种蘑菇，它叫这个名是吗，长得像这个羊肚似的。 我是琢磨着有牛肝它就得有羊肚嘛。 哦，好吧，哪位听众知道啊，在海淀清河附近什么地方有卖这个羊肚菌的，请发到平台上来吧，因为他也是没有留电话。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的是牙齿的问题，诶，哪儿去了？哦，这位听众他说他去年12月份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呢，因为吃鸡腿被那个小骨头硌了一下，然后牙齿就智齿就劈了。说回来之后呢去看牙医，将劈了的牙给拔了。大夫说啊，说如果您这种情况不拔的话呢，那儿老会发炎， 对， 就那个食物老会塞在那个地方会疼。那反正你也看您的具体情况吧， 对， 如果劈得不太严重，大夫说可以保留，那您先留一段日子，在留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那个地方老出问题， 观察观察，对， 那长痛不如短痛啊。好，我们今天的求购的物品挺多，马上来说一组啊。 好， 我们先来说两条反馈的信息吧。因为反馈也是一种分享嘛。 对， 这我们自个儿刚说完的啊。 挺感动的一个这个故事啊。上周啊节目里头有一位朋友转让这个一个 Coach 的女包啊、名牌的是哈、 都是故事啊。 转给了一位外语老师啊，看到这个包之后这位老师很惊喜和满意啊，表示什么呢，这个价格能买到正品的这个 Coach 包啊，太便宜了，这个不合适，非要再给我加100。可是呢，我想节目里头都已经说了是那个价钱了，诚信这是第一位的，我没有要，坚决不要。然后呢，那位老师就说，说那我是教外语的，您想不想学西班牙语，我免费教您，要不然。 好吧，他们的教育非常的愉快啊。 对， 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Diamo。 哦。 后来呢，这位听众也是发了一个信息啊，他应该是一个特别乐于助人的人。他说也提示大家，就是有些求购或求助的朋友呢，可能物品已经求购到了，或者是求助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呢，还有很多人还在关心他，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嗯。 那么当有人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关机或者不接电话了。也是提示这些朋友，就是请你们想一想，就是当你们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呢，有些人不知道，还在关心你们，那这个时候呢，给一个回应， 哎， 一声谢谢啊， 对对对， 或者说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就足够了。 对， 一般情况下解决了问题，可能在两三天之内大家知道了，就陆续的就没有人再打电话了。 嗯， 也是提醒这位朋友啊。嗯，这位听众说，你们每天分享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内容特别好，特别喜欢，每天都看，互帮互助。那好吧，就记住我们的口号吧。 这方明听了应该特别高兴是吧？ 啊， 因为都是他精心准备的， 说明我的付出没有白白的付出嘛。 对， 嗯，真有人看哎。美美的啊。 嗯， 嗯，来看看。 我替我搭档说两句话吧。 啊， 我替你说两句话。 悠着点啊，悠着点，别太夸我了。 大家别光看这些文字啊，就每次这个方明是一个干工作，他是那种就是精益求精，甚至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看来有时候跟自己较劲的一个行为。 还好啦。 他那些图什么的都是精挑细选，而且他会就是反反复复的比较，就配色呀，搁在这儿是不是好看呢，跟内容是不是能结合起来啊，在这些方面其实如果您用心的去品味的话，其实能看到他图文结合上很多的良苦用心。 我们还是说大家的事儿吧啊，来说一组求购的信息吧。哎，别人夸我的时候，我真的 脸红是吗？ 另外一种感觉啊，啊， 因为我没怎么夸过你是吧？ 我们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 嗯嗯，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对单人沙发，希望体积小一点，最好是浅色的，布面、皮面都可以。另外呢，再想求浅色大衣柜，最大三门。啊，这是有出租的房子里面，也不用特别的这个高级，能用就可以。在天通苑附近，电话是18618433040 18618433040。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一台老人用的电压力水壶， 嗯， 说至少得八九成新吧。他是在团结户附近啊，电话是13621085878。团结湖附近13621085878。 老年朋友其实是用那咱们传统那种水壶啊，灌水啊，上年纪了的确有危险，电压力水壶是一个选择。另外其实还有那种就是简易的那种电动烧水壶啊， 嗯， 您买一个最小尺寸的，就是它那种可能有 0.8 升的，老人拿着是不费力的，而且呢能保证的就是随时用水，随时接，随时烧开。老年人有时候喝水沏茶啊什么的愿意温度高点，其实可能会比这个电压力壶啊或者什么的 还要好， 更方便。 还有那种现在有保温功能的， 对对对， 就是电压力水壶，你不是它开的时候你要搁着那儿， 嗯， 不管它，它不就凉 了 吗？但有些它是有保温功能的， 对对对， 始终你设定在一个温度，它始终是温会儿的。 对对对， 嗯， 因为小型的壶它本身加热速度非常快，你这一两分钟就能烧开。 嗯，好，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高中男生的一个大书包。 高中课本多啊， 要新的啊， 嗯， 就适合高中生， 嗯， 一个男孩子背的一个大书包，那基本上是双肩背多一些， 双肩背多一些，啊，嗯， 学生用的嘛。电话是13641378305 13641378305。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辆双人的电动老年代步车，最好八九成新，电话是13521291394 13521291394。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谁家有四大名著这几本书要转让，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 嗯，这书一般家里头就自己现在不看，也给孩子留着，转让除非是什么哪发了， 这个吧， 自己不用的， 就是因为他总是在出，嗯， 对 各种版本的各个出版社的， 嗯， 就是您有没有对出版社有要求，哪个年代的，这其实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啊。 嗯嗯， 电话是62195296 62195296，但如果现在去书店买新的哈，即便是小朋友看的那种绘本式的带拼音的， 嗯， 嗯， 这一套下来 都挺贵的是吧？ 真的挺贵的，挺贵的。 这个您其实可以看看那些网上的书店，包括亚马逊啊、当当啊等等这些，他们还是能有很多的这种折扣。就如果您真求不到转让的话，直接在那些地方买，应该像这种四大名著这种畅销书啊，反而是有时候五折半价就能拿到， 嗯， 还是可以的。嗯， 好，这位听众啊给我们发了一个提示啊， 嗯， 说刚才不有一听众转那个华普的卡吗？ 啊， 他说现在华普的那些门店都已经关了，就已经很少了。好像华普集团说，他听说啊，说去年12月份已经宣布就是倒闭了，所以他旗下的一些超市都没有了。 对，那位朋友啊，不了解情况，他看到自己家门口的华普超市没了，所以呢，他想着是不是别地儿有能转给别人。其实等于是这个店等于现在不再经营了，人家哈。 反正是挺少的了，有一阵儿这个华普超市还挺多的，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那您这人说了，说您这就废了吧，就没用，没有什么用了啊。或者您看他后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您是当时自己花钱买的卡， 处理后续问题的， 对，他有一些后续的服务的问题啊，您自己解决一下啊。好，还有点时间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可以折叠的单人床，要结实点的啊，电话是17610271153 17610271153。 那我赶紧给您把这转让说了吧，这位朋友想转让全新的单人折叠床，铁腿木板够结实吗？ 还好吧。 转让价 看睡在上面的人的分量。 50块钱啊，东西在南三环，电话是13520624560 13520624560。 嗯，还有就是刚才有小朋友长那个湿疹的问题啊，我们好多听众呢也都提到了郁美净。 嗯， 反正郁美净吧，就是说法也不太一样，但是确实呢有很多宝宝用了之后呢有效果。 对， 确实是有效果啊。嗯，您不妨也可以试试，就是 啊，专门有儿童郁美净。 对，超市里面最最普通的那个郁美净，价格很便宜的那种啊。 嗯， 好，今儿的节目呢到这先结束了，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我们再见吧。 再见。 亲爱的新老朋友们，红彤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到了糖分最佳的采摘季了。今天呢是电台同步举行红枣的团购活动，仅此一天的超低价格被您赶上了。 是的，园林售价98元一袋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每袋呢都是一斤装的，一箱五袋就是490，但是今天新品首发直接打4折，一箱五袋只要199块钱，划到每袋每斤啊才39.8块。普通枣的价格，今天买到100元一斤的阿克苏大枣，团购热线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统一下单全国包邮送枣到家。 是的，4007106108 4007106108。节目刚刚开始呢，我们的热线开始热闹了。手机尾号6597的李女士啊，订购了2套，说我家一年四季啊都离不开红枣，煮稀饭、煲鸡汤、排骨汤，当零食干吃，肯定要选最好的阿克苏呀。 嗯， 还有4587的吴阿姨说自己喜欢弄个红枣银耳汤，皮肤气色都好。看到这边还有质疑呢，1455的刘先生拨打4007106108就说了，我经常和老婆逛超市，这红枣的价格很透明啊，今天正宗的阿克苏红枣才39.8，不敢相信。 嗯，您别怀疑，39.8保证您买到的就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 嗯， 本次活动呢电台同步播出，为了保证品质，采购部的工作人员是亲赴新疆与农场果园签署了合作协议，严把质量关，并且呢简化包装，底价直供，但是活动仅此一天，错过那就没有了。 是， 现在您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原本的490一箱，直接享受4折199，划下来每袋每斤39.8。普通红枣的价格，吃到有着5300小时的充沛日照，有着天山雪水的灌溉，有着昼夜将近20度的温差，有着得天独厚的北纬37度赋予的甜的2017年最新采摘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 没错，熬粥、炖汤、泡茶、泡酒、打豆浆，放在办公室饿了馋了当零食吃。俗话不是说嘛，一日三颗枣，一生不闲了。仅此一天的活动，最后一分钟，40071061084007106108。 嗯，是啊，马上就是要到年底了，那现在呢就是着手准备红枣的时候了。 嗯， 仅此一天的团购机会，拨打4007106108，一箱5斤的阿克苏大红枣只要199，每袋低至39.8。自家吃送长辈，给爱人气色精神就是好，要吃当然认准最好的新疆阿克苏红枣，立刻下单全国包邮送枣上门，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